月圆嘅时候，咁啊月圆嘅时候有冇咩特别嘅？只不过系讲讲嘅日子嘅情况，而有啲系可能系食素嘅咧。今日咧十五咧，亦都有啲人食素，我亦都撞正埋 Green Monday 啊，星期一啊，有啲人已系习惯咗喺礼拜一咧食素啊，然之后或者初一十五就食素。礼拜一食都啱嘅，如果你星期六日咧，多数或者会出街食啊，食嘅嘢系垃圾嘅多啲，咁啊，不如礼拜一嘅时候咧就食翻清清地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嚟骤雨。今朝早本港东部地区录得数毫米雨量。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嘅时候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2度，湿度83%。 他主宰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用世界呼叫下只想觅自由，心千亿火海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 呢首咧就系 Beyond 嘅歌曲啦，都好多年前啦。当时家驹系作呢只歌，系为咗系一种嘅呢种心中嘅控诉啊！睇见一啲战争嘅残酷，就提醒人和平咧都系要靠自己去争取。呢首歌曲《Armani》。我哋熟悉佢嘅歌曲咧，就系唱《武则天》嘅张南眼。喺呢套剧里边嘅其他插曲比较少听，呢一首系其中一首。 叶也许不必归根，只想有人为我伤心。落叶也许会怨。段情景是大怨恨，叶枫冷漠，孤个伴我栖身，夜影冷雨，令这景。又在攀登，意若听得空谷噪音，自他带着红花为我慰问，在攀登，意若听得空谷噪音，自他带着红花为我慰问，叶落我在心。 有啲咧就系一生人里面唔使唱好多歌，有一两首咧就系饮歌首本名曲就得噶啦吓。武则天、冯宝宝佢套剧当时咧都系轰动嘅，佢又做得好，而歌曲亦都好，系大家互相嘅配合吓。武则天里面嘅主题歌曲就系张南眼唱啦，插曲就系头先大家听嘅《空谷足音》，系卢国沾写词，关胜游曲嘅。喺嚟的电视期间咧，好多嘅武侠剧集咧都出色，而里边嘅歌曲咧都脍炙人口。《天蚕变》里边嘅呢首，大家都好熟啊。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事已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千遍，滴了千点泪。 痴情枉送，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我寄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天蚕变里面一首出色的插曲，柳影红换到千般恨，都是卢国沾的词。而在受欢迎的台里面都很多出色的歌曲，这首是其中一首了。 人间一切换了真爱，也莫去管人说是傻，任他世事全是障碍，此世此生也只非白过。曾经相见别去转眼，也莫痛苦何必悲哀。感慨，哪怕是苦涩。 当年刘德华饰演的杨过，陈玉莲的小龙女，神雕侠侣里面的插曲《留住今日情》。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将会向印度提供生产新冠疫苗的物资，加大对疫苗生产的资金援助。美国白宫表示会即时向印度提供生产疫苗所需的物资，并且向印度提供呼吸机和保护物资等。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认为，可以考虑向印度提供美国库存的疫苗和其他所需物资。法新社报道，美国现时库存大约3000万剂低价的阿斯利康疫苗，但是这款疫苗暂时未获批准在美国使用。英国、法国和德国亦都承诺向印度提供援助。印度过去3日报告大约100万宗新增的新型肺炎病例，疫情促使多国停止从印度起飞的航班入境。俄罗斯官员透露，普京可能和美国总统拜登在6月会晤，但是未有最终决定。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会晤的相关工作未有展开，但是就表示普京和拜登的会晤可能在6月举行，甚至已经有特定的日期，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情况。普京和拜登曾经在今个月中通电话，拜登提议未来几个月和普京在第三国举行峰会，讨论双边关系。拜登日前又表示已经提议和普京今年夏天在欧洲举行峰会。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正是制定不友好国家名单，已经确定将美国列入里，已经确定将美国列入去里面。较早前，美国政府以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干预美国选举等的恶意行动、恶意活动为理由，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驱逐10名俄国外交人员。俄罗斯其后宣布驱逐10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作为回应。翻嚟本港，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早前有样本受到感染、受到污染，早出现多宗假阳性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已经要求提交调查报告，在收到报告之前暂停委派华大基因服务流动采样站。食卫局表示会严肃跟进事故，考虑根据调查结果和情节严重程度，按合约条款作出适当处分，包括终止服务合约，并且保留不接受有关承办商参与竞投政府同类型服务合约的权利。华大基因说尊重政府决定，全力配合，又指已经落实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和港大团队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会持续完善工作流程。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认为，暂停华大基因的流动采样站并非惩罚性质，相信政府希望华大基因在调查期间调整工作流程安排。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主席陈晴表示，留意到中华白海豚被发现死亡的个案增加，部分海豚死于本身疾病，但是大部分的死因都涉及人为因素，超过一半因为误食塑胶垃圾而死亡。在部分海豚尸体的胃部和食道等发现胶袋和胶樽等的即弃垃圾，影响海豚的呼吸、进食和消化，最后导致死亡。保育基金在海洋公园举行年度慈善跑，陈晴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推广环保意识和走塑文化。他指出，在疫情之下，很多实体的教育推广工作无法进行，团体正是研究改以网上举行活动，继续推广环保意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邊個話入廟一定係拜神噶？ 求神。 文武廟它不單純就是宗教的場所，是一個中華傳統文化推廣的一個地方，很歡迎過來打卡，穿旗袍過來拍照，不如我們直情自己都開一間文創啊，或者跟傳統文化有關搞工作坊啊講座的地方，有了文武片院的出現。 香港電台第五台星期二晚上八點半，申巧琪主持《生活全關愛》。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全力推动灵活城市约定你屯门区。 4月26号星期一下午2:30， 在屯门启民径同和平径交界举行。 出席的主持人有陈永雄、 黎晓君、 侯伟新、 萧希婷、 李浩辉、 邓添乐、 周以玲。 约定你屯门区见。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你到四月份嘅尾声啊，不过咧，而家坊间咧，而家开始咧就系预备订啦，即系一般嘅朋友啊、亲友嘅都系要嚟预订呢个母亲节嘅食饭啊咁。虽然限聚令咧都仲系4个4个咁，不过咧就可以即系叫做间好晒之后拍住喺隔篱咧，八个人咧都可以系。叫做在一起，因为通常隔住那个都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你都会见到的。其实平时都是这样坐法的，不过现在隔了一块东西在树，就好像的感觉不一起那样，其实根本的位置没什么变动，都差不多那么上下了。如果你再人多的时候，都是一早预定了，在回附近的时候，那些叫高高兴兴。但是在这个母亲节期间的食饭那些呢，大部分很多位呢都已经是全部爆晒了。可想而知，其实这个母亲节那个热情啊，这么多年来呢都是不减的。通常你仔女呢对母亲那个热情呢，那个关注的程度呢都是的啦。这方面呢就是爸爸呢都要让步一点。母亲节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节日。可以在这一天对母亲示爱，而到父亲节现在都开始重视，不过两者比较都是母亲节紧要的。 就向往山前，我见你竟已赦免，不再心痴，如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到此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终会忍 杜丽莎的《仍然记得那一次》，在你心目中的那一次会不会是很多的不同的那一次呢？是啊，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或者不同的人物的时候，或者不同的事件，令到你有很多的难忘的第一次。早晨啊，你听紧嘅四月廿六号星期一朝嘅清晨上嚟啊，5:43，室外气温比起头先高一度，23啊。 望你听我尽诉心中事，盼驱走你那迟疑。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结聚成。桥达到月儿，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要燃像火灼伤了。做无稽更坚拒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要燃像火灼伤了。当天应珍惜那份爱，却淡然相送他到门外。但那天开始，我渐明白到我实情。真的需要你，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若未能终生跟你相伴，我亦随着风飘走去。 自寻路向天际纷飞。

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做人点样做，真系其实系侧边可能喺呢个整个嘅成长嘅过程里边咧，都会有人去即系细细个就有父母提携啊、师长啊咁样样，长大啲嘅时候就有朋友，但系最终咧都系要自己再经历嘅时候咧，先至领悟到人生系应该点样做，慢慢就去到一个洒脱嘅人生。今日礼拜一啦，一阵间六点后咧就有叶君瑶啊。今日会讲超级时装品牌，点解咁多人会中意？就讲出呢个秘密啊！一阵间大家听听啦。 风儿阵阵吹来，风儿多么可爱，我时常想清风诉说情。 情人的关怀，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能够去打入去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乐坛呢，就非常之劲啊，实力是最紧要。改自日本歌的情人的关怀。 树上美丽的花开得那么可爱，花儿谢花儿开，谁能明白是一去不回来。

每逢考试前夕或者一有压力，个胃就拿住痛到成唔落嘢。如果做晒检查之后都找不到原因，就可能是胃功能失调。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请嚟跨界别专家同病友讲下呢个病嘅几个治疗方案，记住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这。 早晨，早晨，6:02啦，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啱唔啱起身系咪啊？系啦，朝头早时间就早少少起身咧，又可以充裕啲啦，唔使咁急赶啦。而惯咗起身嘅时候咧，放假都会早起。咁啊，咁早起嘅时候咧，就可以享受呢一片嘅宁静。喺宁静当中，又可以听下清晨爽利一个健康资讯嘅节目，又或者有啲歌咧就啱你听啊。咁啊，有啲朋友咧都可能都出咗门口去继续佢哋嗰个晨早嘅行程啊，一早已经定咗要去行山啊，去即系健下身啊，健步行咧。都是每天要做的一个满足感，做了之后呢、啊、你觉得好像就是身体都是好一点的，强壮一点，手脚都灵活一点。所以有些人呢做好运动之后呢就会从此爱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呢都有不同的嘉宾啊，是给一些健康资讯给大家。每一日呢都打入你的脑海里面，希望你会是谨记这个健康之道，继续享受你的人生啊。今日天气方面呢，睇睇下係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四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一啦，喺钱佩英身边咧就一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每一次咧，你都精心去策划一啲好特别嘅题目同我哋分享。咁、今次有啲咩咧吓？ 讲名牌啊，一套英国纪录片，讲超级时装品牌嘅秘密。 名牌会唔会啊 ？Dan 你都系好中意名牌，系一个名牌奴隶啦吓。 以前系嗱，细个十岁咧已经好注重自己嘅衣着噶啦。咁嗰个时候中意打网球啦，好崇拜咧当时一个美国嘅球手阿加斯啊。佢着嘅球衣咧，哇！我扭屋企人扭咗好耐，佢哋终于卖俾我。而今日咧呢件衫咧仲喺度啊！ 哇！咁咪有成30多年历史。咁你仲保留住，都證明你個人都幾念舊喎、 啊。係啊，因為嗰陣時嘅網球衫咧，全部都係白色啊、灰色，好悶嘅。但呢一件咧就係熒光粉紅啊，我仲保留住啊。咁我大個咗啦，咁啊買衫咧就唔一定要名牌啦。咁咧我仲買翻香港嘅品牌啊，就算買所謂嘅超級牌子啊。 大型 logo 喺个心口度嗰啲款式咧，我尽量避免嘅。 嗯， 喂，我俾咗钱买你嘅嘢，我仲要用我个身体同你卖广告，唔好咯。 咁啊系啊，真系要做个精明嘅消费者嗬，即系我嗰嚿钱唔少嘢噶嘛。如果名牌 系， 哦，大拿拿一嚿钱买咗之后，我仲要同你随街卖广告，其实应该你俾翻个折头我先得嗬。 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要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啦。嗱，咁你话同我哋分享就超级时装品牌嘅秘密。咁究竟係啲咩秘密呢？ 嗱，我喺網上咧就揾到一套片，咁啊講一啲超級時裝品牌點樣入侵我哋嘅衣櫃同埋腦袋嘅。 咁犀利，連個腦袋都進入埋？ 係啊，嗱，呢個節目咧只有一個鐘，由主持人 Alex Riley， 我叫佢做 Alex 啦。 嗯。 嗱，追訪咧英國街頭民眾對於名牌嘅睇法，仲訪問咧當時英國咧最高銷量嘅時裝雜誌嘅總編輯啊，甚至幾個咧大型品牌嘅代表同埋創辦人，介紹品牌嘅典故。 嗯，聽落咧其實都幾精彩嚇，咁啊被各種品牌籠罩住嘅香港人都不妨聽下到底嘅內容係點先嚇。 嗱，節目一開頭咧，主持人 Alex 咧去咗一間英國小學。戴住四个纸板公仔，个样咧系一模一样嘅，因为系来自同一个小朋友。 咁到底有咩分别呢？ 嗱，佢哋四个咧都着住件黑色 T 恤，不过个花款啊唔同嘅。 咁第一个系着咩噶？ 冇任何图案。 咁第二个咧？ 有粒大嘅红色星星。 第三个咧？ 一个红色嘅 tick。 第四个咧？ 一个红色的大勾啊！ 咦，咪即系好似某个美国运动品牌？ 冇错。 咁个主持人跟住做啲乜嘢？ 嗱，佢邀请咗咧四个小学一年级嘅小朋友，问佢哋边个纸板公仔咧做运动系最叻嘅。 咁结果咧？ 嗱，四个小朋友咧同时指住着住红色大勾 T 恤嗰个纸板公仔。嗱 ，Alex 咧跟住走去问另一班小朋友另一个问题啦。 问乜嘢啊？ 最想同边个纸板公仔咧做朋友？ 嗯， 咁佢哋咧又同时指住同一个公仔。 哦， 嗱 ，Alex 咧又去问另一班小朋友。 咁呢次问咩咧？ 哦，问佢哋咧边个纸板公仔咧最有型啊？ 啊， 结果都系一样啊， 都系嗰个红色大勾。 系啊， 即估唔到咧，名牌唔单止深入民心，仲系深入童心啊，小童嘅心啊，都真系有啲痛心。 嗱，关于时装品牌嘅影响力咧，呢、這个节目咧提供更加多例子嘅。嗱，呢个主持人 Alex 咧走去伦敦市中心咧做街头访问， 嗯， 见到一个年轻人戴住个咧 L 字头嘅法国名牌皮带啊， 系 问佢几多钱，佢话要260英镑。 哇，计一计都成2000几人港纸、啊。咁嘅價錢買條皮帶其實真係幾貴啊。 嗱 ,Alex 呢就立即回應話啦，自己用緊嗰條皮帶呢只係8磅，都唔使100蚊港紙啊。佢， 嗯， 再問呢點解呢個品牌呢可以令人肯花260英磅買一條皮帶，佢呢就請嚟呢名牌記者解釋個中原因啦。 呢個品牌代表奢侈品，但係人人都可以擁有。1977年佢哋只有2家店鋪，而家已经发展到超过400家分店，这个品牌充分平衡到两大销售方向，大众消费品和专柜客户的订造制品。他们的市场策略是采用金字塔式，上层是订造制品，你想得出任何的日常用品，他们都会为你度身订造。中层是你行入铺头买到任何嘢，虽然是贵，但是大部分人都负担得到。至于低层最赚钱的商品，可以是香水、颈巾、银包、皮带、雨伞、耳环、太阳眼镜等等。这个经营方式一方面吸引到荷里活明星和皇室人员，另一方面，卖一个手袋俾一个华人秘书拎住翻工，然后放喺台面，象征佢都可以负担到有钱人买嘅嘢。 嗱，呢个金字塔嘅销售模式咧，就系依靠顶层嘅订造商品建立品牌形象。中层和低层的商品呢透过上层所建立的奢侈品形象呢而去吸金。 哇，都真的好识赚钱啊。 10年前这个品牌的市值已经超过100 125亿英镑噶啦。 哇，超过1000亿港元啊！ 系啊，仲有钱过好多国家， 真系富可敌国啊！吓， 阿钱嗱，容许我问你一个较为私人嘅问题。 嗯， 啊，你拥有大概几多个手袋？ 10-20个到啦。 哦，咁又唔系好多喎、 啊。系，因为其实我又唔系咁奢侈，成日买嘅。 嗯。 不过咧，又行街又中意睇嘅。 系。 睇咗之后咧，又心思思啊，又买咁。尤其是好多时候你如果去外国旅行咧，你去啲免税店咧，你梗系要买啦，平翻啲啊嘛，系咪？ 系啊。 咁啊，买翻嚟嘅时候咧，发觉自己用嘅次数真系唔多，即系几次到 嘅、即系买嘅多，用嘅少。 系啊，因为我哋份工咧，唔使即系拎嗰啲 lady look 嘅手袋咧、我哋一个背囊又翻嚟噶啦嘛。 系。 咁所以屋企摆埋好多嗰啲袋咯。 嗱，点解我要讲手袋呢样女人嘅恩物咧？嗱，因为好耐之前咧，我睇过一啲书，就尝试以进化学角度咧分析点解女人咁迷恋手袋嘅。 喂，我都好想知道。 嗱，人类嘅祖先咧，即系猿人啦。男嘅出去打猎，女嘅咧就留喺屋企照顾细路啊，又或者做一啲咧简单同求生有关嘅工作，例如去摘生果。咁咧载住啲生果咧，需要一个篮引申出嚟咧，嗰个篮咧咪即系依家女人用嘅手袋咯。嗱，所以买手袋。用手袋是女人的本能来的。 哇，咁就相信成日俾女朋友或者老婆扭买手袋的男听众们呢就真係多得钉你唔少啦。 啊，唔会嘅，嗱，施比受就更有福㗎嘛，买嘢送俾女人都系开心嘅。 啊，系一个几好嘅男朋友喎、你吓。 啊，正面思维啊我哋吓。嗱，讲返呢个纪录片超级时装品牌的秘密啦。嗱，佢哋请咗呢神经科专家用科学角度啊分析点解女人中意名牌手袋啊？ 咁点样用科学嘅角度去做咧？ 嗱，呢个实验咧就请咗神经科教授 Jerma Calvert 啊，佢会深入受访者嘅脑袋，睇下佢哋行为嘅动机。Calvert 教授咧大概系咁讲嘅： 人类好多行为都系潜意识，即系我哋都唔知道自己点解去选择做某啲事情。人类不断演化，进食和性交有助物种生存，所以潜意识会令我们做这些事情感觉到快感。掌管我们潜意识的大脑部分叫做边缘系统，令我们有各种感觉，恐惧、愤怒、快乐、痛苦等等。之后大脑另一个较为迟啲发展的部分，它是掌管理性，帮助我们衡量和分辨对错。直到现在的人类大脑潜意识，即是情感部分，一直控制着我们理性的部分。 Alex 咧就请咗一个女学生 Hannah 做实验。咁呢个女学生咧平时好中意睇啲时装杂志嘅，佢就被安排咧进入一部 MRI 啊，即系磁力共振扫描啊，扫描一下佢个脑，睇下佢咧见到唔同品牌手袋咧个脑咧会有乜嘢反应啊？ 咁首先被安排佢睇到啲乜嘢咧？ 普通品牌嘅手袋。 咁跟住咧？ 再俾佢睇一啲咧超级品牌嘅真皮手袋。 咦，咁普通同真皮之后个结果系点咧 吓？神经科教授 Calvert 咧就立即解释咧，电脑荧光幕显示 Hannah 嘅脑扫描， 睇下佢大脑呢个部分，令佢有快感嘅部分非常活跃。呢一部分越系活跃，就越容易上瘾。相反，当 Hannah 睇到唔系名牌嘅手袋，大脑呢个部分冇乜反应。 Alex 咧亦补充啊 ，Hannah 大脑非常活跃嘅部分主要负责感觉，即使咧 Hannah 理性上知道嗰啲感觉同快感系错嘅，佢自己咧都系控制唔到嘅。所以咧时装品牌投放咁多资金咧去卖广告啊，就是想将品牌植入我哋嘅大脑里面，然后咧去买佢哋嘅商品，从而感觉良好。 哇！所以咧系咪要斩脚趾避沙虫，以后唔好睇嗰啲广告咪得咯？ 睇少啲应该会买少啲噶。 啊，咁如果即系听众朋友咧，又想睇下呢个节 目呢，咁啊点样搵法呢？ 只要上 YouTube 啦，打入 Secrets Super Brands Fashion。嗱，如果嗰套片呢个片长系57分钟呢，嗰套就啱㗎啦。 咁其实睇完之后呢，嗱一叮你睇晒㗎，会唔会系真係有减少买名牌个欲望㗎？ 都会㗎，我买嘢之前都会諗返呢套片呢，睇下啲大商家点样赚我哋啲钱啊。咁我自己会得不得力力咁样啦。 咁都有益嘅，唔好花啲无谓嘅钱有时吓。好啦，咁今集呢又有啲咩歌同我哋分享呢？ 讲起物质世界呢，梗係麦当娜其中一首成名金曲 Material Girl 啦，希望大家鍾意啊。 唔该晒丁嘅好介绍，要到又隔一个月啦，六月先见啦。拜拜。 拜拜。 爽利钱佩卿， 气温23度，现时咗两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早晨啊！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四月二十六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输入，其中。